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纷繁复杂的流行歌坛，有一个叫陈小春的艺人走出了一条亲民的路线。他唱失恋的歌，唱命苦的歌，唱狼狈的歌，似乎跟许多人都同命相连。于是陈小春与他的歌一起留在了大家的心底。各位好，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咱们要聊的正是陈小春的故事。旅行一开始，咱们先来听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的《人情味》。 一步一步走进陌生的街头，一草一木景色新鲜的脸孔，每一个笑容都好像在对我招手，到底这是哪里，好似梦中仙境。每一双眼睛都是这样的温馨，每一副双手也都伸出了热情，不管我究竟从哪里呀来到这里，一切风尘仆仆全都不必在意，熟悉的人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弟兄的好照应，姐妹的好手艺，都叫我亲戚，虽然出的回报里有一些担心，直到认识你莫名的欢喜，人在我的心里，熟悉的人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每一分加油声，每一个鼓励声，我不会忘记，众人飘扬千万里，理想有悲情，也会有伤心，但是有你们我就不孤寂。我真的好感激，都是这样的温馨，每副双手也都伸出了热情，不管我究竟从哪里呀来到这里，一切风尘仆仆 真的好感激。 人情味来自于陈小春。说起陈小春呢，其实他原本就是姓李的，不姓陈，但是当年因为家境太贫寒，小春的爷爷流浪到了广东省惠阳县的一个姓陈的村子当中，李家人才全家改姓了陈。1967年，陈小春在广东省惠阳县出生，因为家境贫困，13岁那年，陈小春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辍了学。从那以后，他便开始给一些缺少劳动力的农家打短工。当时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的他，插秧、种田、割稻等农活是样样能干。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阳光的暴晒，陈小春干活时几次都晕倒在田地里。但这些比起被饥饿困扰的滋味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因为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赚很多很多的钱，让全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一起来听一段连续剧《鹿鼎记》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陈小春扮演的韦小宝帮助一位叫毛十八的大汉越狱之后，在竹林里帮他疗伤的场景。 小兄弟，你过来一下，帮我看看背后有没有一只断剑呢？ 有，插得很深 啊！ 哇，喂，真的插得很深呀、啊！ 帮我把肉割开，把剑拔出来。 啊！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快点！ 是，肉不割不成器吗？那我割了。喂，我要拔了，你忍着点。我 替我把药敷上。 哦，哇，十八哥，你果然厉害啊！不但没有喊疼，吭都不吭一声，简直是英雄中的好汉，好汉中的英雄。 小兄弟，你叫什么？ 哦，你问我尊姓大名啊？我叫小宝，尊姓为……我连爹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自己姓什么呀？所以只好跟着娘姓了。 原来是韦兄弟啊。 哎，什么韦兄弟啊，你叫小宝好了。 小宝兄，那你自便了，我要先行歇息，养精蓄锐，应付明天的比武啊。 十八哥，你真的为了跟那个叫花子比武才越压出来啊？ 是啊，他的外号叫雪中神丐，在江湖上大有名堂啊。 听他的名号很了不起，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缩头乌龟。 他是真英雄，你别出言侮辱他。 听完了《鹿鼎记》的原声片段，咱们接着来聊一聊陈小春。1980年，陈小春随着父亲来到香港。刚到香港时，生活的艰辛是小春一家始料不及的。当时陈小春与全家人挤在三间龙屋中，在香港住龙屋的人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每到晚上各种声响和气味常常搅得小春难以入睡。每当这时，陈小春就会从心底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让全家人住上大房子。是啊，在那时小春的心中，家人就是他的一切。一起来听一听陈小春的这首《该我的爱》，稍后咱们接着聊。 翻来覆去无处可逃，天都快要亮了，这样也好，怕梦见那个微笑，我不知道继续想你好不好，我厌倦了孤单的深夜，梦怎么如此难圆，你只为了爱情没有底线，该我的爱。 怎么如此难圆？你是为了爱情没有底线拼命给，还是没有人陪？该我的爱我逃不开， 开心乐呵呵。 您现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我们要聊到的是陈小春的故事。话说来到香港之后不久，小春见龙屋的环境太差，便决定出去找活干，以便早日搬出那个鬼地方。但是因为缺乏营养，小春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小很多，15岁的人了，个头却只有1.4米，而且面黄肌瘦，根本没有人愿意雇佣他。无奈陈小春只好来到了父亲干活的工地打打零工，因为年纪很小又很懂事，工友们都很照顾他，根本不会让他干重体力活，而只留些像量标线啊、传空筒之类的轻松的活给他干。但无论干什么，小春都特别认真而卖力。先来听一首陈小春的歌曲《黄豆》，稍后再接着聊。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这又是一个 Big Genius Productions。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我的手， 让我怎么样你懂。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都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那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Break it down， 1、2、3、4。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我的手， 让我怎么样你懂。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头。 响，我们的互相勉强导致整个地区受了影响，是我联想到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跟我们做个小文斗的导火棒，成立文理文章争取叫刘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撞一番闯一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小心叫万多救，小心心里的偏见，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因为当你有了quality， 跟着你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痛，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黄豆来自于陈小春的演唱。陈小春在进入建筑队之后发现，建筑队的工程在完成到八成时，装潢队就会进驻工地。只见过砖头、水泥、钢筋、石块的小春，对这些铺地板、刷墙面的新鲜活顿时充满了兴趣。每当自己有空，就会跑到装潢队去看人家干活，时不时的也给别人打打下手。很快，聪明的小春便学会了铺木地板，打下手也干得像模像样。一天，装潢队的头对他说：“春仔，要不你就到我们队来打工吧，我给你每个月300港币。”小春兴奋极了，要知道多了几百港币，他们就可以租一间小房子，而不必全居在楼屋当中受罪了。第一笔工钱到手后，小春就在外租了一间小屋，让家里人搬出了楼屋，从此他更加卖力地干活。下面呢，咱们来听一首歌吧，陈小春的《情流感君》，之后我再接着为大家讲述陈小春的故事。 有一种细菌最近正流行，大街小巷里散播各地，病菌一等一，繁殖力超级，它的名字叫做禽流感菌。它来耶，它来哦，它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它来耶，它来哦，它走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又叹气，爱情它不是病，爱上却要人命，它就像千百只虫钻进我心里，爱情它不是病，爱上却要人命，有谁能不曾为它发烧流鼻涕。千百只虫钻进我心底，爱情它不是病，爱上却要人命，有谁能不曾为它发烧流鼻涕？爱情它不是病。 十分有趣的一首歌，叫做《情流感君》，来自陈小春的演唱。下面呢，接下来聊一聊陈小春的奋斗的历程。因为陈小春在打工时铺的地板都是粗糙的半成品，所以他的双手上经常会扎满了细小的木刺儿。但好不容易忙完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时，陈小春的母亲就会在灯下小心地用绣花针帮他把木刺儿一根根地挑出来。母亲一边替他挑刺一边落泪，他多么想让儿子去读一读书啊，不再做这些苦工。但是如果小春不打工，就会连这个家也没有了。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来形容陈小春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么后来陈小春又经历了怎样打拼的经历，又是如何出人头地的呢？先来听一首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歌曲过后咱们稍事休息，有的大篷车下半段旅程当中，我再接着跟您聊陈小春的打拼史。诸位稍后见。 我知道我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欢迎各位继续乘坐。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陈小春奋斗的故事。话说当年大明星陈小春不仅做过工人，还当过服务生。那年16岁的陈小春找到了一份大排档的工作，头一个月中小春一天几乎要干16个小时，像什么切菜啊、洗碗和拖地等等这种苦活和脏活都得干。有一次大厨让他端炉子上的一只大锅，但是他也没仔细看锅里装的是什么，反正觉得没冒热气儿就不会有问题，于是动手就端。但是他没想到的是锅里装的却是滚烫的热油，等他把锅端下来，两只手就被溅出的油烫起了大水泡。但是第二天陈小春照样还得在店里忙活。那么后来陈小春的这份工作做的究竟怎么样呢？先来听一首歌吧，陈小春的《求爱瞎拼摸》，稍后咱们接着聊。 求爱耍笨摸，我们有各式各样温柔，不用坠地消费，随你跳上服务世界的流。求爱耍笨摸，哪怕你是个爱上孤儿，只要你有才能有幽默，爱情属于你的， 属于你的。 求爱耍笨摸，如果你总是孤单寂寞，请你不要伤悲，不要累了，我会为你打针。求爱耍笨摸，每个人都在寻找快乐，只有你有真情，我有真意，就是完美组合， 完美组合。 给我爱情，爱情给我爱情，爱情一点就足够。给我 money money， 给我 money money， 随便你喜欢什么。给我爱情，爱情给我爱情，爱情其余都别说。我 money money 给我 money money， 几个人没有爱又算什么？ 听完了陈小春的《求爱瞎拼摸》，咱们接着来聊一聊他的生活。话说一个月的试用期满之后，由于陈小春勤快肯吃苦，老板就正式雇佣了他，并发给他每个月300块钱，这样陈小春才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店里来了一桌客人，小春负责给他们上菜，但是客人吃到了一半便叫了起来。老板出去一看，发现客人正指着菜说里面有只苍蝇，他冲进厨房，把刚才给客人端菜的小春一把揪了出来，对着小春的脸就扇了两耳光。他一边骂他瞎了眼，一边硬逼着小春把菜里的苍蝇吃下去。忍无可忍的陈小春忍不住大骂了老板一顿，卷铺盖走了人。当然这个老板的做法太过分了，不然易小春的脾气是绝不会发火的。听完了这段故事呢，来听首歌咱们放松一下吧。陈小春呢，没那种命。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我很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多好。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啊、我像个玩笑，我像个配角，我瞬间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像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我也不是真的不对，我也不是没有机会，我很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多好。我的 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也许每一个成功的人士注定都要经历一番磨难才能成大器吧，陈小春当然不例外。有一天一个醉醺醺的家伙来理发了，陈小春给他理发时打起了瞌睡，把客人左边的一小撮头发给刮平了。客人看见镜子里自己的那副模样，当即就叫骂了起来，老板娘连忙过来陪着笑脸向他道歉，但是那人一把就揪住了老板娘的衣领。小春火了，一把拽过了客人，大声说，打女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冲着我来。那位客人从腰里抽出了一把匕首，直抵着小春的脖子，但是陈小春没有任何的畏惧，他说要怎么样都随你便，只要你找我一个人算账就行了。那位客人反而被小春给镇住了，愣了一会儿才说，算你是个男人，然后晃悠悠的走了。经历了这次劫难，老板娘对小春更加的器重了。一起来听首歌，小春的0932。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只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云就散了散一散，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云就散了想一想，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续、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知道你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 No，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算一算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云就散了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漏掉你的消息 No， 热恋中多少梦境迷离，那些初春的讯息，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 云就散了散一散，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 用数字做主题的一首歌曲0932，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小春的演唱。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来理发的客人随口对陈小春说自己下午要去应试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舞蹈艺员，小春听说之后就也去参加了考试，评委看中了他灵活的动作和酷酷的长相，当场录取了他。舞蹈艺员每月可以拿到700港币的酬劳，对于陈小春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第二天，陈小春就辞去了理发店的工作，来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签约，正式成为了一名舞蹈艺员。随后他一步踏进了演艺圈，当然这个过程可真的是不容易。陈小春出道前的经历简直可以写成一部血泪史了。还是来听一听他主演的连续剧的原声吧。在霍元甲中，陈小春扮演的是陈真的角色，这段讲述的是陈真与师父之间的对话。 师父，和两家人打架真的能了解霍赵两家人的招数吗？ 不能，我只是很久没和人交手了。 刚才我在那边看着你打，怕你下手太狠把他们都打死。 我有分寸，他们不是豺狼虎豹。陈真 啊， 你跟我在深山这么久不见人烟，会不会埋怨师父啊？ 我怎么会埋怨呢？陈真自小到大没爹没娘，都是师父把我养大的。我跟在师父身边，师父像爹一样疼我，我怎么会埋怨呢？再说我每次下山为师父打酒也能遇到很多人啊。师父啊，其实我在山上有很多很多朋友，那些兔兔狗狗豺狼虎豹 临下山的时候还冲着几只兔子哭了半天，哪像个男人。 我 不过这次下山我们不会再回去了。 师父，打完霍州他们两家再回山上也好啊。 我隐居大山这么多年图什么？ 陈真愚钝，不知道师父什么意思。 啊，但陈真知道师父肯定会赢他们的。 一段原声来自于连续剧《霍元甲》，到现在呢，陈小春的片酬已经达到了400多万港币，演艺事业前景大好。有了不错的收入，小春的父母也回到了惠阳老家安享晚年。小春还资助弟弟妹妹们出国留学，从一个小工到跑堂的，由理发匠到伴舞艺员再到大明星，陈小春的成长过程看似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但是其中却蕴藏着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面临困境时不要自暴自弃，有了机遇时要牢牢抓住，正所谓不抛弃不放弃。好了，旅程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希望各位会喜欢吧。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直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一天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做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留给人世间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的风吹，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只会永远恨你。 你留给人世间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风。